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歌曲啊，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自己其实都应该由衷的热爱自己，所以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把自恋写得理直气壮的一首歌，叫做恋我癖，简单的编曲而且也不复杂的唱腔，就这样轻轻松松营造了浓烈的空间感，无论你是在家还是驾车都非常适合听的 house 曲风，来自陈星汉的制作，来听恋我癖。 怎么回事 自蔡依林，微信公众账号后台郭威说就在等我们的小世界呢，满足你。 没有流星的花园，我们坐在街道边，只要有浪漫的声音，我们笑得一样甜， 唱着情歌的感觉好像风儿拂过肩， 账号的后台有一位朋友星星星星星星爱心星星哈，这样图标的名称的一位朋友说，给您报个路况哈、啊，南五环由南向北高家铺出口那里两车相撞，哎，高家堡还是高家铺啊？往前1公里左右两车追尾，没有放警示牌，后面车要注意，感谢你的提醒。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播报，欢迎在微信公众账号后台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告诉我。 我想问

微信公众账号后台南瓜侠说，早啊千纯，准时收听节目当中，没有冒泡不代表不关注。我相信很多人跟你一样都在静静的听着我们的节目，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后台很早就来跟我说早安。在这里我们一边听着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一边来点个名好吗？有南瓜侠，有根根，有 DZ， 有烂泥，还有星星星星星星爱心星星，告诉我刚才那个马家铺念铺，非常感谢你哈。有郭威，有 Stephen 蓝，有齐 QI 齐，还有特洛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这是我们老朋友了哈。小闪 Barry， 还有 Rain 思琪，梅子，直善淫笑，还有小杨，以及很早就跟我说早安的老爱，让我看看还有谁？对，还有五爱五J 王超和瑞兹唱响，还有子健涛、孙浩格、James、王哲、天时，iStone 107，在这里一边打卡一边要开着车去上班啊，辛苦了。还有沙漠，沙漠发来一张图片说：“同志，快醒醒。”DJ 要放歌了。 风吹着修长的头发，轻抚着我那已迷醉的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有一个听友他说别点我，哎呀不好意思，我已经把你的名字给点了，你是怕你们领导听到你加班的时候还在听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在开小差是吗？以及刚才没有点到的全还有新朋友吧，是谢许斌，日久见人心，非常感谢各位哈，早安。刚才这首歌如果是献给新欢，下面这首歌就是献给旧爱了哈，来自 Adele， Send my love to a new lover。 索取歌单关注到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哈。 刚才在点名，然后王子静就发来微信说 And I 啊、哦，你也在收听呢。还有熊猫咪咪说早啊，上班路上哦，以及这位赛乙先生说早安早安，还有我一个深度潜水的长沙听友，每个周末都听加速度，哇，受宠若惊，感谢你的支持。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微信公众账号上，许斌提前浏览了我们的歌单，说喜欢下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特别是为我们加速度挺有准备的。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不出来，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 耳边听到的是一首27年前的老歌，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现在正在收听我们音乐加速度的听友们，愿好音乐继续给你最暖心的陪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马上要进我们的半点广告啊、希望广告回来你还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北京团市委举办的音乐新生代青年歌曲征集名师面对面活动在京举行，十首获奖作品的作者和著名音乐人现场交流。获奖作者之一幼儿园老师宋征希望自己的作品《青春的力量》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平时经常给孩子们去唱歌啊写歌啊，偶然一次机会去参加宣讲，认识了很多这个非常优秀的青年朋友，里面有十九大代表啊，有最美警察呀。通过和他们的一些交流，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都有一股非常正的一种正能量，激励着我平时的这些情绪呀，对工作的这个态度啊。所以说在忙了累了的时候跟他们多聊天多接触，我觉得就能够激励自己，这些内容激发着我能够写出这首青春的力量。我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把这种青年服务国家奋斗就是幸福这种精神写到这个歌的里面，也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让每一个青年人都能够做自己的榜样，都能够激励自己，把这种新一代青年人的这种精神力量体现出来。 音乐新生代活动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的组成部分。活动评委著名作词人崔树表示，这些获奖歌曲都抒发了广大青年对新时代和新北京的向往和热爱。 歌唱北京原创征集活动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那也希望能够我们征集来的作品能够被更加广泛的传播，让全世界都能听见来自歌唱北京的声音。 再来关注，8月3号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1场活动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音乐分享会将在国图音乐厅举行。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将和古典也流行节目主持人古月边讲边演。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获取门票。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九点继续音乐加速度，十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十二点节奏驾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 1.8， 属于畅通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加速度，加速度！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八点到十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北京时间的8:35，与你在电波中相遇的是此刻为您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在第二时段最先为您送上的是这首来自范玮琪1:1。 什么都还没说，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当你感到寂寞，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 副歌部分可以一起唱哦。 我爱你一天一天更决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一比一爱。 的慢动作重播，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点一滴，一笔一爱。 微信公众账号上熊起威震给我们一条交通提示，他说定慧寺桥东北角新开元杭州菜门口马路上，每天中午晚上都是排队违章停车，堵塞交通，不光是汽车，行人、单车、电动车等等都排队过不去。他说他在十方院住，我不知道刚才我的断句有没有对哈。定慧寺桥东北角新开元杭州菜门口马路上，大家记住吗？继续来听歌，追梦的路。 有一个疯狂想法，就是改变世界这个计划，这有点冒险，你认真的吗？是否考虑一下？你知道这不是一个笑话，虽然坚持自己好像很傻，这未知旅途你很期待吧？是否马上出发？就这样一步一步踏出你的步伐，无论是什么准备迎接它，相信这每一天改变成每一天，梦想很远又很近，追梦的路你并不孤单，青春没有遗憾，内心不再彷徨，沿途的平凡风景因你变得更灿烂。有委屈的话，有无助的话，你不懂怎么讲，无所谓，你的世界永远都有阳光，再没有什么困难能真正把你打垮，相信这每一天改变成每一天，梦想很远又很近，追梦的路你并不孤单，心却没有遗憾，内心不再

passing by. So if I'm gonna go it all, go big or go 后台瑞兹畅想说，南四环刘湘桥入口处有事故，交警还没有来，刘湘路暂时进不去了，提示大家绕行，并且告诉我受影响南四环缓慢行驶已经有接近2公里。感谢你的提示和分享。我们来回顾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American AuthorsGo big or go home。 稍早前一首是来自张靓颖心电感应808，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傻丫头。陈奕迅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唱过这样的一句歌词，说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在每一个难以安眠的夜晚，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是陪伴着 Eason 的歌声入睡的哈。他之所以被大家称作医生，是因为他用他温暖的歌声治愈了很多孤独的患者。而前几天，这个陪伴我们度过漫长岁月的男人迎来了他44岁的生日，在这里要送上一句迟到的生日祝福，生日快乐。我知道他听到这句话一定会说傻啥弄，我想跟他说不要客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我们的第一条音乐快车道到达终点，但是好音乐会继续陪伴你的出行路。都说情歌总是老的好，那么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就送出这首《沉默是金》，来自张国荣，祝你今天好心情。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总注定你负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誓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领悟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到底是真有感情不骗你，我与城市这为敌，为了你受尽委屈，这些苦我甚至都愿意。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庄心妍《好可惜》，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继续来听歌，陈楚生在2016年选择了一条从主流歌手回归到独立乐队模式的逆行之路哈。和他多年的音乐伙伴组成了 Spicy 乐队，的的确确让人感觉到了他在音乐上的改变，但也许更多的人可能还是更爱当初那个唱歌时饱含深情的陈楚生。 谁能让我忘了你，我用什么写日记，心在半空中飞行，已习惯孤寂，遇见了你，爱上了你，最后终归于平静。我用回忆剪成一部无声电影，纪念我们真挚的曾经。珍贵的你，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就让我想起那时别离情景。你的眼泪是那样晶莹透明，每一滴在我心里。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总让我想起你给过的甜蜜。我们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却抵不过命运。雨阵阵下了一季，梦轻轻睡了一地。嘿，我依然在这里，虽然已没有你。遇见了你，爱上了你，最后终归于平息。我用回忆剪成一部无声电影，纪念我们真挚的曾经。珍贵的你，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想起那时别离情景。你的眼泪是那样晶莹透明，每一滴在我心里。每当

天空的样子也是我们要在自己爱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就像歌里唱的，用心刻画才会有最幸福的风格，让爱情和生活通通都能时常带着点甜蜜的粉红色。 Trouble yeah, yeah, Trouble Trouble Uh oh uh oh She knowsJust the way to walk on by That makes my heart stop I don't know the way to say goodnight Cause she don't want me to go nowhere Without her there, she's everywhere I don't need trouble, just some music And a little chance to sing my song、That girl is trouble, trouble From her head to her toes Uh-oh, uh-oh, always taking off her clothesTrouble when her lips touch mine Only had to happen one time That girl is Like a sting from a bee Uh-oh, uh-oh And she's taking over me Trouble, trouble, even blind men can see That's why I gotta run Why I gotta run, baby Baby I woke up To hear her on my telephoneTalking crazy, she said Come over now, nobody's home I said, baby,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go, trying to take it slow I don't need trouble, but I'll choose it At least that's the way it seems, yeah That girl is trouble, trouble From her head to her toes Uh-oh, uh-oh, always taking off her clothes Trouble, trouble when her lips touch mineIt happened one time That girl is Like a sting from a bee Uh-oh, uh-oh And she's taking over me Trouble, trouble Even blind men can see That's why I gotta run Why I gotta run Mama always said There'd be girls like this Never did I know they'd be so fine First a passing glance Turned into a kiss Now she's running through my mind That girl isHad to happen one time That girl is Trouble, trouble

歌曲《最好的舞台》改编自作词人李三木的《我们的80年代》，曾在2018年的央视春晚上由黄渤、张艺兴和陈伟霆携手演唱。这首歌曲的动感和力量感也和电影《一出好戏》中的狂欢世界不谋而合，作为影片的主题曲恰如其分。八一建军节将至，为献礼中国人民解放军，缅怀革命先烈，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金沙江畔》方志敏将分别于8月1号到4号、8月15号到18号接连上演。《金沙江畔》改编自红军作家陈静创作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红二方面军通过藏民区期间发生的真实事件，使得这部曾留存于一代人记忆当中家喻户晓的红色题材以歌剧的形式重新唱响。歌剧《方志敏》以方志敏与国民党军法处长胡毅在狱中的较量为主线，映射出方志敏的理想信念和人文情怀，折射出他伟大的爱国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五环五元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多，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大望桥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音乐加速度，如果你很爱听民谣的话，你一定不会错过钟立风。作家歌手钟立风在出版新书《书旅人》的同时推出了单曲《蓝色旅人》。有人说钟立风很像低音版的李健，都具备了淡淡的忧郁的气质，而且很敏感很细腻，是少有的几个让人觉得他还在读书的歌手。钟立风说，这只蓝色旅人的蒲鞋就像是一段旅程的回忆，虽然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故事呢，但正因为它的不确定性，才留给听者很多感性的想象的空间。我们来听这首《蓝色旅人》，正是来自钟立风。 你从一本书里走出，慌张的惊喜，闪烁的谜语，犹豫的舞步，倒退着前进，旅途中俯瞰的心，它像是一个迷路的词语，试探着和你一起去旅行。蓝色的旅馆，橘色的梦，停不下的虚构姿势，马有他的心又去到哪里，唱起吉普赛人一样的旋律。娘泪如雨滴。 像那本书里没有讲完的故事，那首歌里流出的泪，眼泪是真的，它是假的，它是假的，可眼泪是真的。 最后一片，我有着一种神奇叫新鲜。陌生语言，我学会微笑说谢谢，眼泪上边，这杯咖啡喝完之前，你如果出现就用心张解。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寂寞。随心所欲，随心的歌。 的自己冒险。 旅行我们都能在过程中遇到人事物，向他们学习很多事情，无论在旅途中遇见其他人或者是遇见你自己，都是令人很欣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希望有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是一种冲动随心所欲的自由，而且可以随时保证有新鲜感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阿令的随心所欲，这里是音乐加速度。广告后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第二条平稳快车道。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音乐快快车道。 着在身下飘着雪，心里爬着线，目光记着线，望着你背影狂饮着迷恋，从神话中醒来，已是桂冠和爱，任时光荏苒，等望穿风干，我的美被禁锢，禁忌般的嫉妒，舍不得发迹，爱自由自愿的望着，沉迷的遇着，属于你规则，问他呢，问他呢。神奇，爱不得凡人爱的悲戚，我是你藏在心里那座蔷薇，每天在清晨也得不到祝福，每度伤为爱人被心碎禁锢，用叹息当音符弹奏着孤独，爱只有最后寻着那被幸福人格野外的资格，问他呢，问他呢。 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二条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前两首歌大家应该很熟了，分别是来自 Jason 的 Rulo Kiss the Sky 以及蔡依林美杜莎，稍微陌生一点的可能就是耳边这首歌，来自纸人乐队的翅膀，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加速感、驰骋感还有行进感的一首歌哈。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听到这里，如果你喜欢它的话，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找到我。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音乐加速度。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2016年11月，陆先生乐队出了一张新专，叫做《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个专辑名称真的是充满了诗意。专辑里也不乏一些传唱度比较高的歌曲，比如说我们听过《春风十里》，还有《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说话》等等。今天要听的最后一首歌适合幻想，当然也适合旅途中去听的，叫做《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千纯，让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旅程，我们明天早上8点不见不散。 风给了我所有他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等你。河流给了我所有它洗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 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现在购买某某全新 XC60 享3年保险补贴，至多2年零利率和18000元置换补贴，更有T8